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127集。元旦前夕，齐峰赶回绅士和他弟一起过跨年夜。云建威本想和他哥一起去沿江路的商业广场看跨年倒计时，然而听说去年的跨年夜因为游人太多引发了挺严重的踩踏事件，云建威不想被踩，想来想去最后把跨年的地点定在了小家里。他们租的房子楼层较高，云建威住的房间的小阳台正朝江滩公园的位置，另一头能远远看到商业广场上矗立的钟楼和巨大显示屏。沈纪念回临安了，每年的最后一天是他奶奶的生日，他要回去给奶奶扫墓。于浩说自己有车方便，开车和他一起回了临安。云建威等到来宿舍楼下接他的齐峰，齐峰这次回来带了点小礼物给他弟，一小袋子银币。他这次去西南地区做动植物科考时遇到一位曾经在 S 大植保学院念书的老学长，本人目前在做教师，闲暇之余有诸多副业，比如制作动植物化石纪念币，从设计图绘制到建模都是他一人完成，制作出来的银币浮雕栩栩如生，线条极为细腻，对着光转动时还有一层冷质的淡蓝色时隐时现。齐峰被银币上的精美动植物所吸引，每个银币上还刻有该种动植物的活动纪元时间和英文全名。他买了一个大蓝闪蝶、一个恐龙骨骼和一个小棕熊的银币，学长给了他个熟人价让他拿走了。齐峰最近囊中羞涩，他爸断了他的生活费，并让他哪凉快哪待着去，往后别指望家里给他出首付。齐峰虽自己有些经济来源，照他省吃俭用不乱花钱的习惯，自己的日常生活还能应付，学费全免，买书的钱也都可以报销。但要是再算上给他弟弟那份的花销，手头就眼见着紧了起来。爸妈那边断了支援，还好有姐姐，琪琪的意思是自己忙着搞钱没空谈恋爱，支援一下他弟的恋爱大业也无不可。再说他本质上是跟着微微的妈妈赚钱，从哪来回哪去没毛病，反正也要记账。云建威很喜欢他哥给他买的小礼物，吃完晚饭回家后特地把小布袋放在自己床头柜里收好。他开了暖气，弄好自己房里的投影仪，从厨房柜里抱出一瓶红酒和小蛋糕，拿出两个酒杯。他喜欢有仪式感，今晚过去他和他哥就又走过了一个春秋，算上自己刚出生那年就被抱回老家与齐家见过面的话，他和齐峰已经相识19年了。房里没开灯，只有床头亮着那盏齐峰送云建威的蝴蝶小夜灯。云建威抱着酒杯坐在齐峰怀里，投影仪里在放今晚的跨年晚会直播。 哥，我最近在思考一件很重大的事情。 什么？ 云建威在齐峰怀里动了动，齐峰顺势把手里的酒杯拿走放到一边。他已经喝了一小杯了，房里暖气足，云建威就穿着件长 T 恤，脚在他哥腿上无意识地蹭。 我想了很久，还是想以后申请美国的视觉艺术专业，你觉得呢？ 这是云建威在综合各方因素考量后的结果。齐峰听了他的话陷入沉默。云建威觉得跨年夜聊这种话题是不是不大好，他有点后悔了，搂着齐峰的脖子亲亲他。齐峰低头温和地回问， 你一从英国回来就生病了？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挑食不乱吃东西了。 云建威赶紧做发誓，齐峰无奈。云建威感觉到他哥其实不想答应这件事， 他只好趴进齐峰怀里。 哥，你要是不同意我就不去了，我就在国内念研究生。 没有不同意，只是总觉得你还小，怕你照顾不好自己。 没事儿，胡文泽和丹英他们都在那儿呢，而且我病过一次，以后就一定会加倍小心的。 想好了就去做吧，按你喜欢的来。 哥，你别不高兴啊。 没有不高兴啊。 未来的计划，云建威还没有完全想好。如果按照齐峰所说，依凭自己的人生轨迹走下去，那么云建威想，或许这就是他自己的选择。一年里最后的一天夜晚，落地窗外明月高悬，轻纱如梦，云建威搂胯坐在齐峰身上与他接吻，鲜白的腿陷在懒人沙发里。 哥哥，今晚不回去了。 云建威的气息暖热，抱在怀里一团柔软，好像一捏就会碎掉。昏暗的房间，投影仪里的晚会还在继续，亲密的吻声与摩挲渐渐充溢。云建威小声喘着，脚背勾着他哥的大腿，翘起又蜷缩，随手丢在地毯上的手机一直在震动。跨年夜里大家都在发祝福，各个群里十分热闹，云建威的手机跳出好多消息，没人去管。他只是喝了点红酒，胆子就大得没边，也不怕痛了，翘着尾巴随心所欲地勾引他哥。雪白的身体像一把柔软绸缎，可以被缠绕叠起，随心染上颜色。齐峰撑在他身上，高大健硕的身体像黑夜里收敛气息的豹。家里没有别人，房间的大门紧闭，里面传来隐隐的暧昧声响。月色在房间的墙上无声流转，小夜灯温暖明亮，床晃出声响。